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31集，笔记本。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足以让普通人精疲力尽，不过冬至心有牵挂，倒也并不觉得如何疲惫。只是刚下飞机没多久，他就接到来自何玉的电话。 喂，小冬至，你赶紧劝劝老大，他要牺牲自己去镇守镇眼，我怎么劝他都不听。 牺牲自己是什么意思？ 就是，哎，你先冷静下，我来说。冬至你好，是我，于不悔，我是龙申的师弟。 于不悔的语气明显比何玉镇定很多，但冬至刚才被何玉突如其来的一席话弄懵了。于不悔知道冬至在听，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的说了一下。 现在缺口很难直接封印，只能用新的办法去封印，但灵气来回与石碑重新布置仿造都需要时间。师兄想要牺牲自己为我们争取时间，但我们觉得这样危险性太大，不希望他去冒险。但你也知道，他决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阻止，除了你。 冬至定了定神，正想说话，那边传来一阵旁人说话的动静，他隐约听见了龙申的声音。 师父，师父。 龙申果然接过电话，稳稳回道。 师父， 师父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 是，我与阴雨交手的时候被魔气入侵，现在冒险反而胜算更大。 我马上去找你。 冬至根本顾不上多想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办法，就毫不犹豫地说出这句话。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，哪怕再危险的境地，只要与龙申待在一起，似乎就能迎刃而解。退一万步，就算是死，也能够多一个人共同面对。假如连死亡都不怕，这世间还有什么值得畏惧呢？ 你不要来。 我。 你不要来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也知道你想活一起。我也想你了。 师父。 龙神说，我也想你的时候，语气尤其的柔和，听得冬至眼眶一红。 但你过来，于事无补，也帮不上任何忙。你应该记得，我之前和你说过，让你去找我抽屉里的那本笔记，那里面有关于魔气的记载，可以帮我脱离困境。你还记得吗？ 我记得。但如果里面真的有办法，为什么你不直接采用，还要我回去找陈辉翻译？ 因为那个办法是我去日本之前宗老口述由我记录的，十分繁复。我现在魔气入体，说出来的话未必出于本心，连我也不敢相信我自己。只有记在纸上的才是最真实可信的。现在我无法实验宗老的办法，所以只能靠你了。 你等我，你多坚持几天，一定要等我，我会找到办法的。 好，我等你。 自从魔气入体以来，龙申似乎越来越善感，面对冬至时心情的波动也越发明显。挂上电话，龙申迎上何玉和于不悔两人担忧的目光。于不悔很是不赞同。 你在骗他。 老大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小冬至知道后会气死的。你别看他性子随和好说话，如果知道你在骗他拖延时间，一定会跑过来跟你同归于尽的。 我没有骗他。 何玉明显不信，他半蹲下来一字一句道。 老大，我知道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愚蠢的凡人，以前在二组都是你罩着我们，我们闯了祸也有你帮我们兜着。如果你不在了，你看朝生那个性格，哪个组敢收留他呀？没了你的二组，那还能叫二组吗？就算上头再派个人来接管，我也不会承认的。就算是为了我们，为了小冬至，你别去做什么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傻事好不好？接连没了车局和宗老，这还不够吗？ 冬至已经跟程回联系上，对方听说了事情之后也答应马上启程来京城帮忙。 但就算他立马下山坐当天的车和飞机赶来京城，这中间起码也需要大半天的时间。张松伤势未愈，需要休养，其余的人刘清波他们商量之后都决定放弃休息，直接赶往昆仑山，柳四则留下来协助冬至。至于张鱼美卡，众人一时顾不上他，只能让他暂时留在总局，由看潮生带着他。但冬至担心两个心智不成熟的妖怪闹出什么事儿来，就让钟于一多看着他们一点。匆忙交代好重要的事情，冬至一刻未停，直奔龙身的办公室。他从看潮生那里要来了钥匙，开门，在办公桌左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找到了龙身口中所说的笔记。笔记外面套着一个幼稚可笑的儿童书籍封皮，书名是365个童话故事。帐篷之内，龙身盘腿而坐，对何玉与余不悔道： 我快控制不住体内的魔气了，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。 在何玉的心目中，不是几乎在所有人的心目中，龙身是无所不能的，从来不需要别人担心。何玉知道他的真身，知道他是半仙之体，知道放眼特管局，即使车牌年龄比他大，来头也很大，人人都尊称一声车局，但真正打起来，龙身就未必会落于下风。正是因为这个男人如此强大，永远是二组所有坚实有力的支持，大家敬佩爱戴龙身，也愿意为他付出一切，却有意无意忘记了龙身其实也不是神，连宗灵都倒下了，龙身又怎么会没有弱点，不会受伤呢？龙身点点头，看向何玉与余不悔忧心忡忡的神情。 这里的魔气非常浓郁，也许你们有罡气护体，还没有太大的感觉，但是我体内本来就有残余魔气，两者互为牵引，导致魔气对我的影响比任何时候和地点都要大。 那如果离开这里呢？ 宗老和车局都殉职了，现在他们结下的封印你们也都看见了，根本无法彻底遏制魔气，一旦魔气冲破封印，我在这里或者是在外面又有什么区别？除了我，现在没有人能够代替原先镇守镇岩的凤凰，就算是何玉提出的那个办法也不过是在赌，如果赌赢了自然万事大吉，可如果输了，冬至你们还有外面的人和更多的人都不得不做出牺牲，但我不想看见这种事情发生，我希望冬至能好好的活着，我不愿意让他过来陪我赴一场豪赌。气灵妖物寿命漫长，却并不比寿命短暂的凡人更珍贵，因为我自己就是凡人的造物。 老大， 我宁愿看你想着法子偷懒打游戏，四处散布无聊的信息，也不想看见你为了堵住魔气而牺牲。虽然你看潮生终于一是我的下属，但我从来没有把你们当成我的手下，你明白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